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星期六十一点，得闲在线啊嘛，都未够钟。叫八婆， 黐线啊你！ 论坛，陈云、梁锦祥。 嗱，翻嚟第二节啦。咁头先我第一即系第一节咪提到话，下一站可能系美国国会啦。咁其实都唔止嘅。咁啊，下一站完咗之後咧，就應該聯合國嘅。 聯合國就比較容易啲啦，因為普通嘅人，即係特別人權事務咁，可以申請嚟去見證。 嗯，咁特別係咧，即係涉及到譬如話嗰個中英聯合聲明嘅問題，就係佢喺聯合國有個備案，係 嘛？而且一來備案，二來係香港係聯合國嗰個人權公約嘅締約國嚟嘅。 嗯，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去完美國英國嘅國會之後，跟住美國國會或者聯合國都需要香港人去作證咧。這個並不為奇的，但是第一節我們很強調就是你要善用這個機會，不要去到講到不清楚又最大鑊就是你講回以前泛民那套， 講回那些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中國的受列強侵略啊，什麼很慘啊，跟著香港的主權是屬於中國的，故此呢就是一個兩制之下要關注中國的利益，中國的移民來香港呢就應該享有 全套的福利，我們不可以歧視他，這樣你就是落墳墓就行 了。由於即以前都有一次去過呢，就出現了剛才你說的樣子啦，我覺得如果下一次去呢就相關的代表應該是矯正這件事，即是要矯正上一次， 上一次就是蔡耀昌的去，就是聲討香港政府為什麼歧視新移民，結果就是平機會 要立法為新移民賦予在香港公民之外的額外的少數權利，坦白地說就是特權。 咁涉及到呢個即係所謂國際勢力呢，咁頭先我哋數咗嗰度差唔多都叫做浪費曬㗎啦，你叫第二啲就根本冇動，有心都無力，係咪吓，咁所以呢即係個資源主要都係集中喺呢三個地方度去做啦吓。咁但係即係如果呢三個地方做咗呢，其他嘢呢又開始會動員得到嘅。咁舉個例譬如歐盟吓，咁即係你話佢同中國關係如何如何，咁呢個即係大家唔需要有任何幻想啦。但佢始終係一個即係有足夠嘅，即係有一定政治影響力嘅地區嚟。 而且佢嘅成員國好豐富啊嘛，即係唔可以話係德國、法國話曬事。咁佢都要照顧其他國家嘅感想或者其他國家嘅反應。 咁喺呢啲問題上面咧，即係出句聲咧， 其實已經做到他們應該做的事了，大家不要寄望其他不騰勢的事情， 就是我們尋求的國際聲援國際聲援之下中共會懼怕，特別現在中共也不是以前閉關鎖國的時期，亦都是現在裡面很多財政危機是需要國際的注資或者國際貿易或者國際金融來解決的，不可以不關注這些國際社會 的壓力。 剛才陳文哥說的重點來的，他會俾好多宣傳你啦。今時今日即係呢一個大國崛起，全世界我哋冇乜邊個放上眼內嘅嚇。就算美國佬，我遲啲同你打一次噶啦咁樣。咁啊講啲説話咧，其實講係好輕鬆嘅。不過你而家睇睇呢個俄羅斯嗰個後果咧， 你講咗之後，俄羅斯做咗啦，真係打咗烏克蘭，殺咗好多烏克蘭人，跟住仲係派兵入去啦，想攞翻克里米亞。咁美國係看在眼裏咁，但係實際上人哋會部署嘅，跟住都部署一啲產油國嚟泵多啲油出嚟啦，跟住就係將你啲油價壓低，咁樣盧布你就貶值五成，你就撲街啦嚇。跟住另外一邊就拉你古巴嗰度做盟友啊，即係挖走你個牆，挖你個牆腳，唔知丟你個面。 俄羅斯嗰個就叫板嚟嘅，咁即係有陣時，我覺得就即係廣東話一句説話，執輸行頭三個敗家。 其實中國都俾人剃咗眼眉嘅啦，即係你喺緬甸同越南嗰度已經俾美國剃眼眉，你唔知衰啫嘛。北韓都開始蠢蠢欲動啦，即係親美個姿態。 哦，有唔係有著數佢都過去啦，有著數過去啦。佢即係簡單嚟講啦，就無論你話你今日即係喺口頭上呢個大個崛起係講得幾多都好，其實。我想這些中共領導人都心裡有數，心裡有數，即是說俄羅斯去得這麼盡，他都看看喂俄羅斯搞得這麼盡之後有什麼後果呢，現在就給你看了，即是美國佬呢，這個奧巴馬我們批評很多次的啦，即是說他很流，但起碼到現在有些招數給你看看，如果你到現在聽不明白就提醒大家，油價跌得很厲害，而家如果冇幾多五百幾蚊桶啦， 因為俄羅斯之所以喺解體之後都仲搞得掂，係因為佢係喺石油價格高企嘅時候，佢靠天然氣同埋石油係換取咗啲外匯，跟住喺入邊做好犀利嘅國民福利，佢個做法有啲似沙特阿拉伯咁嘅做法。但係一旦你嗰個石油外匯係縮減咗時候，你就撲噶啦嚇，你就係入邊就民窮財盡，你個普京都唔知道可唔可以保得住江山。 在這個問題上面，我覺得又可以作為一個即是看中文題的參考，就是今天呢，即是你說的軍事強國俄羅斯還是的，手榴核彈多 還是 不過 還打得的， 但問題呢就是今時今日就不是說這些了，就說金融的同埋講個資源嘅控制， 即係你俄羅斯咁打，你咪打烏克蘭咯，都係你哋所謂斯拉夫裔嘅嘢啫。 嗱，甚至話如果講天然嘅資源，咁俄羅斯都有噶，你又有天然氣嘛，咁你就以為你可以攣住烏克蘭，甚至攣住成個即係西歐噶嘛，咁但係美國佬話聽唔係咯， 唔係咯，即係唔係佢唔係淨唯一嘅產油供應國啦，咁另外美國仲有整個阿拉伯國家嘅支持咁，咁美國自己亦都有石油，佢有好強大嘅石油嘅庫存嘅，實際上佢係要拱出嚟嘅話，好多產油國都會中招嘅，產油國大部分係由於石油嘅能源。令到嗰個經費來得好容易，大部分嘅產油國其實都係獨裁國家嚟嘅。 嗯，哦，咁呢個又係美國嘅有份造成嘅。係 啊，你係獨裁國家， 所以嗱，你 買美國怕咯，你獨裁者唔聽話，有辦法對付你。 係啊，嗱，所以講嚟講去咧，即係我哋唔同陶傑嘅嚇，我哋對呢個英美帝國主義有一定嘅批判性。 其實就係反美，但係問題就係你喺反共嘅時候，你就係反美就暫緩點解啫嚇？ 冇咁，呢個係永遠係國際政治入邊一個演，即係頭先我哋。好耐以前講個 real politics 嗰樣嘢， 講 real politics 或者 real politics， 即係現實政治嘅時候就係咁。一個香港一個國際城市，或者係有實現主權的國際城市、國際城邦嘅時候，我哋就係咁樣拉扯呢個國際嘅角力，咁從中自保，亦都從中得益。 嗯，嗱，點解我會提一提俄羅斯呢個例子呢？當然而家你未知道具體結果啦，但係有一樣嘢聽到大家都可以即係諗一諗，就係普京啱啱我嚟嗰陣時睇到嘅就話咧。即係俄羅斯嘅經濟咧，兩年內咧可以復甦咁樣。其實聽到上應該倒轉聽，普京話俾聽兩年之內搞唔掂。 好彩，或者咧，其實佢好彩叫做天然資源豐富，即係除咗係石油，整個嘅農業啊，都好好嘅。 唔係佢講呢句話俾，即係實際上話俾俄羅斯人聽，然後你大家諗住兩年之內要扎緊褲頭， 同埋佢人口唔係咁多。 呢個就係佢民族性嘅招，即係好似蘇聯時代有伏特加飲啊得嘅。 伏特加就不假外求嘅，係咪啊？好啦，嗱呢件事咧，點解我去講話我哋要作為一個中國嘅問題參考咧？就講到打咧，其實中國咧都唔及俄羅斯。 嗯， 即係實際上而家好多軍火啊，或者就算有航空母艦都係萬人二手貨嘅啫。咁所以話你話同美國佬去鏈咧，就呢個又係笑話嚟嘅。 實際上連菲律賓人都唔夠膽打，菲律賓國都唔夠膽打，即係炸地話喺度搞下嘢，即係喺個唔知係西沙群島咁。菲律賓出軍艦啊，即刻退啦。佢一炮就冧啦，菲律賓啲軍艦。 不過咧，即使係咁咧，佢即係美國佬亦都唔會話同中國硬冚嘅，因為冇乜著數。咁所以如果即係話套用俄羅斯嗰、那個例子咧，我覺得咧，即係如果美國對中國有啲不滿嘅話咧，首先出問題咧，最重要嘅問題會喺金融方面。嚇嚇嗱，呢個咧就中國都睇到嘅，但奈何咧就係、是、你而家你如果唔靠一啲外資啊或者呢啲。即係外來嘅資金去撐住嘅話咧，事實上中國嗰個經濟其實係無以為繼嘅嚇。而如果呢個問題發生嘅話咧，首先或者最重要擺喺邊度咧？我呢度強調，離不開香港， 係啊，都係擺香港。香港係佢即係中國國際金融嘅地方嚟嘅。佢好吊詭嘅，佢之所以唔受美國嘅金融戰爭或者金融侵略的影響，就因為佢有個防火牆，佢就將人民幣係擺咗大陸，跟住將國際交易擺咗香港，股票擺咗香港，佢先至可以避開咗1997年俾咗泰國嘅金融風暴同南韓嘅金融風暴。咁實際上嗰兩次都係國際大惡，即係以美國為首嘅國際大國嘅金融掠奪嚟嘅，嘅洗劫嚟嘅啫。但係中國就好慶幸咧，避開咗，就因為有香港喺度咧。 哦，香港食咗嗰棍㗎啦！香港食嗰棍就係咧，我哋要撐住個聯繫匯率。 嗯， 咁由此而衍生，譬如負資產嘅問題啦，失業嘅問題， 跳樓啊， 跳樓啦， 慘死，或者好多家庭破裂啊，好多愛情破裂。 係啊，咁所以你就唔好話一路講話，即係中。只有即係香港依靠中國，其實中國依靠香港，而且呢個係有血有淚嘅香港呢度， 即係捱咗。但係我哋以為係一個個人命運啦，即係買貴樓咯，或者係兩個情侶供咗間樓，跟住因為間樓破產，跟住就分手啦。以為自己嘅問題，實際上係外圍環境，香港係幫中國係擋咗災。 咁啊，呢個咧，即係到適當時間咧，其實就應該長加論述嘅。咁但係另外嗰個罪魁禍首咧，亦都除咗美國之外咧，亦都離不開呢個689，就係呢個百萬嘅問題，係咪啊？咁呢一仗咧，又係遲啲要計數啦，係咪啊？ 佢依家又玩緊啦，唔知40萬公屋嗰啲唔知搞乜啦。 唔係嗰個好簡單啫，即係我哋喺《文策場》我呢度講過呢個就係、是，其實嗰個係一個政治部署嚟嘅嘛，就係你會睇到呢一類嘅一系列嘅措施，棍與蘿蔔。會在未來呢三個月不斷會出曬， 而且佢係嗰個後著就係佢為咗起公屋，佢要將盈餘擺曬喺儲備，而唔擺喺公共開支嘛，即係唔會增加福利或者增加其他教育啊嗰啲咁開支。呢啲其實實際上係揾香港人笨。 嗯嗯， 鬼知佢到時起唔起咩啊？ 咁呢個 先掂啦，暫時 hold 住地咁。 呢個睇過呢個六 周不時咁玩啫嘛。 六八九個往績我諗都爛尾㗎啦，呢啲嘢都係空頭支票嚟嘅，係嘛？咁但係起碼講一樣嘢就係、是，哦，可能你聽咗之後你不可以升得平安夜，你咪報佳音啊嘛！主觀嘅願望就咁樣， 即係呃住你先咁啊！ 係係啊係啊，咁啊一系列嚟噶啦，即係呢啲大家可以即係呢兩三個月睇住啦咁樣。好啦，咁我哋翻翻頭先嗰個問題啦，就係、是、你國際嘅政治，咁你講到未？而家全球嘅霸主、超級嘅，即係所謂呢個 super power 超級強國，只有一個就係、是、美國。係，即係你其他人係想同挑戰佢喺呢個問題上面嘅地位咧。冇冇下場嘅， 日本試過唔得啦，歐盟即係緊戰後啊，日本試過唔得，歐盟試過亦都係即係打中咗幾拳，跟住唔出得聲啦。咁、俄羅斯試過，俄羅斯依家開始被美國剝牙。 而且咧，我諗即係俄羅斯鋪咧，如果普京唔喺短期之內咧就褪咧，甚至下台嘅話咧，我諗佢下場都唔會點好過。即係我自己一個比較粗疏嘅預測咧，就。即係呢個問題咧，普京話兩年咧捱唔到兩年嘅、到適當嘅時候咧，其實俄羅斯嘅人民都會起嚟推翻佢嚇。即係咁，你咁搞落去，你即係 實質的經濟受損自己，係嘛？咁我諗中國嘅即係呢啲共產黨嘅獨裁亦都如是啦。 嚇， 你睇個表面而家，哇！真係講到好似將會取代咗美國成為一個下一個超級強國，聽聽係取代啊。唔單止中國入邊好多人咁講，甚至講英文，即係用英文寫作文都好似咁講。但係其實嗰啲就係咩咧？殺君馬者道旁矣，其實那些是害你的。 當類似八十年代中期的話，吹日本第一，吹到日本是鬆毛鬆影，去美國什麼都買的資產，結果就是破鬼一產，跟住美國就撳個日元就逼他升值，跟住就出口就放緩 了。嗯，中國呢其實可以以兩個國家為鑑，一個就是日本，一個就是俄羅斯。咁到尾其實你都要翻嚟檢討一下，就係你自己個政治嘅制度，你可唔可以容許你去吸納呢一啲咁嘅即係巨大嘅經濟衝擊？而巨大衝擊嘅經濟衝擊咧，係可以嚟自香港嘅。咁呢個係大家唔需要有一啲任何嘅幻想喺度啦，係嘛嚇？咁講到尾就係話你譬如你有呢啲咁嘅情況之下，你對於嗰個成個即係香港城邦嗰個建設咧，即係我喺度比較少講，就係個經濟嘅體系將來應該點走法？ 係啊，即係我哋有一個自主嘅，即係相對嚟講係自主發展、自主繁榮嘅經濟體系，就唔可以成日靠中國貿易。 嗯，咁因為你而家講到雨傘革命，咁有呢個情況咁樣。你可以看一樣嘢，就係、是、其實香港絕大部分都好，即係主流意見係支持香港民主嘅。因為呢個係你切身嘅權利嚟噶嘛。我又唔相信話有啲人特登我唔要民主，我唔要點樣。因為你講呢句話，其實你已經表達咗一個民主嘅訴求，就係、是、你有權去參與嗰個公共事務，係嘛？ 即係好多話，即係譬如前一排喺佔領陣地嘅公開話，我唔使民主咁。你叫佢你放棄你的選民啦，你唔好你係， 因為你一放棄咗咧就即係 你區議會同立法會唔好去投票， 唔好去投票。 你叫佢咁做下睇下，嗰啲都係民主嚟㗎。係 啊，嗱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即係一個好現實嘅講到尾就係、是，有好多人因為佢靠食呢條水或者靠呢啲工作，咁導致佢改變咗呢啲。咁如果你話即係件事行得唔係咁辛苦或者要比較順利啲咧，其實呢個經濟嘅關係咧。是要到適當時候要將它即係更正過嚟， 更正重整啊，翻翻我哋九七前嗰個好豐富嘅經濟生態。 但係涉及到呢樣嘢咧，就唔係話你香港自己主觀嘅願望，因為咁你而家喺羅橋要不過就睇住呢樣嘢啊嘛。佢於是乎佢會供應好多呢啲咁嘅令到你要依賴佢嘅一啲即係措施。會令到佢形成一個長期依賴，直至到你忘記咗你完咗一個自己獨立揾食嘅能力。 即係實質上，共產黨對付香港嘅方法就係佢係放權讓你俾某一啲嘅特許商人去做中國貿易，或者做中港之間來往嘅利益。咁嗰批商人就成為出賣香港嘅走狗啦。咁實質上，中國貿易或者係中國帶嚟俾香港嘅利益，其實落唔到去低下層，或者落唔到甚至去其他嘅中產，即係同中港貿易冇關，逢商貿服務冇關嘅中產，其實都攞唔到嘅，只會係承擔咗嗰個高昂嘅生活成本嘅，因為係太多大陸人嚟香港啦，太多大陸人嚟投資或者係買樓啊咁啊，咁故此係要整體思考過，同埋係要做過嘅，唔可以咁樣嘅。 係啊，嗱嗰次咧，嗰、那個第一次提嗰個自由亞洲電台嘅訪問，我只係提一句啦。即係你話所謂即係建立城邦甚至以至建國呢樣嘢咧，即係喺政治嘅層面或者社會層面、文化層面咧，相對比較易，我哋比較易構思成。但係去到一個經濟問題咧，呢、這個事實上係挑，即係喺一個大嘅挑戰嚟嚇。而呢個問題上面咧，即係我諗係大家係可能日後真係要花多啲時間去諗一諗香港嗰個經濟上面的定位是怎樣重新去做過， 重新做過不可以太依賴啲現成的中共俾香港的嘢，咁嗰啲係毒害嚟嘅。另外就是要妥善利用我哋嘅現有資源，譬如龐大的儲備金，我哋嘅人才。 特別剛才你提到嗰個咧，就唔單止話即係要小心啦，我就要話只係強調有足夠強烈的戒備。 即係嗰個自然嘅反應就係佢一有啲嘢醒你咧，大家諗諗佢，即係後邊佢想搞啲咩嘢先啦。呢樣嘢就唔係彭總講嘅，一個滬港通其實已經睇到噶啦。嗱，即係事前吹到點樣點樣行化話，點樣益你香港人啊？ 其實 咧，原來唔係嘅。 我就冇乜，今次連啲資本家或者炒家都唔係咁熱衷嘅。即係以前就係咩中國銀行嚟香港上市嘅，譬如係2000年咁上下嗰陣，就大家歡欣雀躍，就排隊就買股咁啊，等等升，跟住即刻放咁啊。依家都唔係呢回事。 其實這個情況呢，我想連現在去到普通小市民都已經開始有這個觸覺了，但是他又會做一些迷惑你的，就是咦，經過了今次二產革命之後，都現在方面要再啟蒙，但是再啟蒙之餘就會，有台人有些事，因為我今天看到又是好像一個類似即是廣東省和香港之間的一個即是貿易互通的一個條約，這些呢就你會好多聽到多人講咧，就係對香港有利。其實你一聽到呢樣嘢講，你第一個問題就是對香港有咩害處先？ 係啊，有利嘅早就做咗啦。即係以大陸商人或者共產黨啲黨官咁醒目嘅，有利嘅早就做咗。係 啊，嗱，而家甚至去到一個乜嘢嘅情況咧？甚至去到呢啲咁嘅即係條約啊，或者呢啲咁嘅即係所謂互利嘅一啲措施咧。佢已經唔好似以前咁樣落足嘴頭，即係去 sell 你係點樣嘅。佢而家差唔多可以講啊，即係叫做明目張膽。明目張膽就係你類似滬港通呢個就係、是，佢都唔需要做一啲再做。 俾你就俾你㗎啦，即係你冇權拒絕。 唔係，頭先我講我，咦？我今日即係事前都冇同我哋單聲嘅，咁你有冇權唔要先？ 係 嘛？ 或者有冇起碼呢個立法會傾下啩咁啊？其實冇 喎。冇啊，呢當係行政嘅一啲即係措施嚟㗎嘛，係嘛？咁所以咧，這個涉及到香港嗰個經濟嗰個定位咧，佢除咗頭先我哋講嘅同呢個中國之間關係咧，亦都要諗諗，即係譬如話呢啲英美呢啲咁嘅跨國企業，即係究竟喺香港佢哋形成咗一啲乜嘢嘅經濟結構？因為咧後邊唔係講一隻純粹對香港話呢一個金融中心有一啲咩貢獻，而話佢點樣 collude， 點樣同呢啲中國的金融的利益去掛鈎這個問題。咁呢個實際上係形成緊一個咩嘢咧？就係形成緊呢個中國同埋呢啲跨國企業掛鈎之後咧，就排斥咗港資。 實際上係一個經濟同埋政治嘅一個排斥體系嚟嘅。你喺香港見到啊，即係頭先我講嗰個，佢係透過從香港嗰個貿易關係，佢收買咗一批商人。咁嗰批商人係會變成譬如功能組別啊，或者喺市面上係變成啲親共嘅力量，跟住就會排斥其他嘅商業資本，甚至當然亦都排斥其他政治參與。咁同中國做生意嘅，譬如美國啊、歐盟啊，都係咁樣，即係啲跨國公司都會成為中國嘅一個勾結嘅嘢。咁初初梗冇嘢啦，即係初初佢未形成一啲喺對方嘅國家嘅一啲 lobbyist， 對方國家嘅遊說團，影響嗰個國家嘅中國政策。但係當佢形成一個遊說團，開始動搖到嗰個國家嘅，譬如美國嘅中國政策嘅時候，美國就會提防，嗰陣就開始有嘢睇啦。 係啊，所以講到尾咧，即係呢一個即係美國對香港嗰個政策咧，你其中一個好重要因素就係啲跨國企業。即係喺香港嘅利益，佢點得到保障？咁呢個係兩面嘅。如果你喺香港有一日你touch wood， 坦克車喺中環碌過咁呢啲跨國企業當然係即係完全唔會接受啦， 雞飛狗走啦， 雞飛狗走啦，一定係嘛。第二樣嘢就係調翻轉頭，佢又唔會好極端，就係完全支持你香港人去爭取一個城邦或者民主，即係介乎喺呢個中間。 因為你一旦香港有自主權，會重新界定呢個外貿關係嘅。咁呢啲同共產黨勾結嘅跨國企業或者美國美資企業嘅，亦都唔會咁容易攞到香港嘅利益。 係啊，係啊，嚇！咁所以你呢啲即係咁複雜嘅問題咧，就唔係話好似我哋講譬如政治啊或者經濟文化咁簡單。你連基本的數據都未必掌握到的，因為很多東西你是不知道 因為他不是在香港交税，你是不知道 的。是的，所以那個呢是要大家要一個比較即嚴謹的精神去即搜集多一些比較即充實的資料，先在那個進一步再思考即香港那個即未來。 重要的就是我們先拿回我們的政治自主權，拿回政治自主權之後，我們可以用 try and error， 就是說試誤法，逐個重新定立關係，試到大家舒服為止。 是啊，在這個問題上面我幾點的即覺得即大家要重點保護的， 第一樣嘢咧就係喺涉及到普選或者呢啲即係民主制度以外咧，我哋反覆去講一樣嘢，就係香港嗰個移民嘅審批權。 嗯， 即係呢個係要企得好硬嘅。甚至我強調一樣嘢，我希望將來如果有香港代表去到美國國會同埋聯合國咧，係要提出呢樣嘢。 必須要講嘅，因為呢個係任何嘅國家都會，包括共產國家都有移民審批權。任何甚至共产党的城市都有这个移民审批权，但是香港它是拿走的，这个整到香港是无险可守的。 是啊， 就是你没了，你不知道自己什么人民的时候你怎么统治呢？结果就是，其实香港现在处于一个主权悬空，还有 是无政府状态的，就是在公共政策那里。 而这个问题呢是有时间性的，我用我具体的即是比喻去讲，这个是 time bomb 来的。time bomb 意思就是说过五年过十年呢，整個問題的性質是完全改變了， 變了的，到時就是你想在街上站，即是在示威，忽然間就很多香港人出來，我們都是永久居民來的，我不贊成你這 樣 做， 你們是少數。 是的，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香港外匯儲備，就是香港的資產，因為它數量都不算少的，如果一旦這些是透過一些形式是落入了其他人手上，那就是四個字形容啦，喊都無謂 嘅。即係你幾百幾年來積蓄嘅國本，你就冇咗啦。 同埋嗰樣嘢咧，即係嗰個資產本身咧，簡單嚟講啦，即係到有一日佢叫我聽，咦，中國啲股票升得好勁喎，嚇我哋拎大部分真係買咗佢啦咁樣。咁而家真係升得好勁嚟㗎，入邊 真係升得好勁㗎嘛。但係你維持咗幾耐咧？同埋你適唔適合係一鋪買咁多咧？ 我唔係，我可以聽朝變廢紙得㗎， 可以 聽朝變廢紙。 唔知嘅，根本你唔知個帳本係乜。 係，而且我懷疑 佢個貨幣亦都唔係可靠貨幣。 而且我懷疑呢個有開始有部署，即係我有少少感覺如此啦。咁所以涉及啲問題咧，我希望咧，即係喺個。將我哋本土嘅論述中，廣東話已經其實呢啲要充分，有好多人都聽而家呢個節目。但英文嘅表達又係不足嘅。 係啊，呢個其實好可以比喻嘅，即係中國利用股票嚟洗劫香港咧，等於美國用房利美、房泰美嚟洗劫其他國家一樣。香港都領過嘢啦，即係嗰啲啊，我唔記得嗰啲叫咩啦。 冇嗰個咩啊嘛，就係嗰啲債券啊嘛， 係嘛？有毒係雷曼事件、雷曼兄弟啊，債券咁即係毒債券嘅。香港你係即係唔？中國其實是 copy 即係抄緊美國啲嘢。 係啊，咁嗰個雷曼嘅事件啊，有可能喺國家級喺香港出現。 嗯， 即係呢個係要 到時就香港法院審理唔到啦，因為咧就根據呢個之前嘅案例，就係香港法院係唔能夠審理中國國家級嘅國家行為嘅。 好啦，咁啊呢啲咧其實係相當之簡潔嘅一啲建議嚟嘅，咁希望即係大家將來如果有機會嘅話咧就。用英文用即係國際論述去表達咗頭先我哋嘅睇法，俾其他啲外國勢，即係啲 國際社會或者國際力量啦。 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下禮拜再見。 好，拜拜。